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，那今天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有这么一天，史密斯夫妇带着他们俩的小儿子走进了一家饭店去吃饭。一进饭店的门，爸爸就向服务生说道：“ 服务员，给我们来两杯白兰地。” 正在此时，小儿子拉了拉爸爸的衣裳，对爸爸说道：“ 爸爸，你确定妈妈不喝酒吗？” 话说在一酒吧里啊，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客人，他每次来这酒吧呀，都坐在座位上之后一下要两杯酒，然后呢喝完第一杯再慢慢悠悠的把第二杯喝。有一天这酒保啊就非常好奇的问这客人：“ 先生，您来我们酒吧喝酒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要两只杯子呢？” 客人解释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我的一个朋友他生病了，现在正在住院，以前我们经常在一块喝酒，所以嘛现在我要先喝一杯，然后再替他喝一杯。”接下来的几天里头啊，这客人依然这么喝酒，每次来酒吧呀都要两杯酒，喝了一杯再喝一杯。不过突然有这么一天啊，这客人来到酒吧的时候他只要了一杯酒，这酒保呢又感觉非常的奇怪，他又问这客人：“ 先生，我认识您，您以前在我们这儿喝酒的时候都是用两只酒杯喝，为什么今天改一只酒杯了呢？是不是您的那个朋友他病好了？” 客人马上回答道：“不不不，我那个朋友这回病得有点重，他现在还在住院呢，只不过最近我有了点变化。”“ 什么变化先生？”“ 我戒酒了。” 有这么一天，在一辆有轨电车上，新兵汤姆正坐在座位上，突然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上级军官上了有轨电车。新兵汤姆看见了，赶紧站起身来。这位军官非常客气地说道：“ 没关系，士兵，坐下吧，赶紧坐下。” 新兵汤姆听到了军官的话就坐下了。没过多久啊，这有轨电车进站了，只见那位高级军官牵了牵屁股。此时新兵汤姆又非常干脆地站起身来，向这个高级军官行个礼。然而这个高级军官依然非常和蔼可亲地回答道：“ 好了，上当兵不用这么客气，赶紧坐下吧。” 听了军官的话，汤姆又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车子继续往前开。到了另外一个站台的时候，这位上级军官又不由自主地抬了抬屁股，新兵汤姆又站起身来，恭恭正正地行了个军礼。这回上级军官有点不耐烦了：“ 上当兵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你赶紧给我坐下，你现在坐下就不许再起来了。” 这回听到上级军官的话，新兵汤姆拔了个军姿，恭恭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，然后涨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对上级军官说道：“ 报告长官，上一次我不是跟您客气，由于您的命令我已经错过两战了，这战我无论如何得下去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在一家医院里，这天一位医生正给一位长期患失眠症的病人看病，不过这病人经过治疗之后好像效果不明显，这一次医生决定试一试传统的办法。“ 易先生，关于您的失眠问题，您看能不能用数数睡眠法来解决呢？”“ 数数睡眠法？ 请问医生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方法？ 您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数数，从一一直数到3000，到时候您肯定能睡着。 好吧，大夫，我回去试试。 说完话，这病人将信将疑的走了。第二天，这病人又一次来到了医院，再次找到了这大夫，他依然满脸憔悴。这大夫看到他的样子，也感到很奇怪。 先生，上回我跟您说的那种数数睡眠法，您试用过了吗？那到底管不管用？ 一点都不管用，大夫。您说的那种数数睡眠法，我昨天试了一晚上。按照您说的，我昨天晚上从一开始数，而等我数到了1836的时候，我困得实在不行了，我就下床喝了杯咖啡，继续数。而数到3000之后，我就一点也睡不着了。 这杯药水，享受照顾你整夜的滋味。若有天我也憔悴，错过你温好的糖有多浪费，生怕想不起在你身边沉醉有多美。就准备用尽剩下的几十岁写下你的完美。我不睡，我还没看你泪水流过我微笑的嘴。多年后让我舍不得沉睡，看着你怎么会想睡。 No, no, no.的嘴一回头从没失去的是谁。不想做世界之最，只想当你伤悲还有我陪，直到能体会那可贵。才发现用尽剩下的几十岁背着你就不会累。我不睡，我还没为你憔悴，没给你全是美。多年后让我恨不得心碎，只因为有你的安慰。怎么会想睡？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比尔先生要到邮局寄一封邮件。到了邮局之后，他很焦急地问工作人员：“ 先生，今天能寄邮件吗？”“ 可以，不过我们这儿寄邮件的方法有很多，请问您要什么价位的？”“ 我想寄最便宜的那个价位的。”“ 便宜的？我们这儿有98块钱寄一次的邮件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 先生，我确实没有太多钱，您看。”“ 那好吧，我们这儿还有一种价位是56块钱寄一次，怎么样？”“ 还是有点贵了，能不能再便宜点？”“ 再便宜？你到底有多少钱？你直接告诉我吧。”“ 我手头只有47块5毛整。” 听到冰儿的话，工作人员很不耐烦地回头冲里屋喊了一声：“ 嘿，詹姆斯，后院的鸽子回来了没有？给我挑个瘦点的。” 宝宝这天，小汤姆的父亲正在自己的书房里写报告呢。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到楼下自己的小儿子在大声喊他：“ 爸，你能不能把头探窗户外头来一下？” 这小汤姆的父亲一开始没太在意，因为手里的工作确实很多。可是还没等他往下写几个字呢，楼下又传来他儿子的大声喊叫声：“ 爸爸，快把头探出来，有事找您。” 这下小汤姆的父亲开始心烦意乱了，手头也写不下什么字儿，于是他就走到了窗前，把头探了出去，冲儿子喊道：“ 嗨，汤姆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快说！” 小汤姆此时看见他爸爸从窗户里把头探出来了，他并没有回答爸爸的问话，而冲着他身旁的好朋友小吉米说道：“ 吉米，你瞧我没骗你吧？我爸确实是个秃子。” 话说这天在美术课上，老师指着墙上两幅画对小学生们进行深入讲解：“ 同学们，瑞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，你们看他只要稍稍的动动手，就能让一张笑脸变成一张哭丧着的脸。” 说到这儿啊，班里的约翰突然站起身来，大声的对老师夸耀道：“ 老师，这并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妈妈就经常在家里对我爸爸这么干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这么一天一大早，妻子醒来之后，看见丈夫一个人坐在床上，目瞪口呆的正发愣呢。于是她很关切地问丈夫：“ 亲爱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 没什么，不过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”“ 做了个梦？你做了个什么梦？” 我梦见我去意大利旅行去了，而且在意大利餐馆里吃了一顿意大利面条。”“ 这不是挺好的梦吗？那你还担心什么？”“ 亲爱的，我担心的是我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我睡衣上的腰带没了。” 话说这天下午啊，校长把小哈利的母亲叫到了学校，校长非常严肃地对小哈利的母亲说道：“ 尊敬的太太，今天您儿子在学校里的表现把全校同学都吓坏了。”“ 什么？校长先生，我儿子到底干什么了？”“ 干什么了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太太，您儿子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穿着连衣裙，而且脸上还擦着粉。” 听了校长的话，哈利的母亲吓坏了，然后他非常尴尬而愤怒地对校长说道：“ 校长先生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回去好好教训教训那个该死的孩子。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能随便穿他爸爸的衣服。” 话说这天晚上啊，在一小镇上，一对夫妻闲来无事看电视呢，他们正在看奥斯卡颁奖典礼，看着看着，太太突然大叫道：“ 亲爱的，你赶紧过来看看电视里那个明星，他穿的衣服我也有一件，你说这年头明星跟咱们普通人之间也没什么差别吗？” 听了这话，老成持重的丈夫过来看了看电视，然后对自己的太太说道： 不可能没区别，你看人家穿的那件衣服，人家可能这辈子就穿一回，你行吗？ Oh.

那天我吃鱼，我做鱼的时候啊，剩点下脚料，我顺手呢，接着窗户就给甩到楼下去。 轻轻地扔下来。 哎呀，悟空你也真调皮啊！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啊！哎，乱扔东西是不对。哎呀，我话没有说完，你怎么把棍子也给扔掉了？月宫宝盒是宝物，乱扔它会污染环境。砸到小朋友怎么办？就算砸不到小朋友，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吗？ 悟空啊，损人利己为耻，团结友爱为荣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